那歌里边怎么唱的？黑黑的土地，是吧？黑龙江，所以那黑土地长的是大豆高粱啊。那么东方啊，东方五行属木，木呢属青色啊，也叫绿色，是不是啊？你看那东方是什么呢？啊，东方是沿海啊，沿海。西方呢？西方是戈壁滩啊，戈壁滩，白白的沙漠，是吧？戈壁。那么河南呢？是吧？啊，中州啊，脾胃中州，属黄，黄土高坡，黄土高坡。你看，所以中医研究的天地自然合而为一，这个和谐统一它是能对应得上的。那么这个脾啊，它就好比啊中原大地，是吧？哎，它能吸收啊来自东南西北各地的文化，而后呢形成所它特有的自我文化啊，真有海纳百川之势，是吧？哎，这就是土的化的作用。所以我们讲了，一刨黄土，埋忠烈，是吧？历朝历代的忠臣烈士，是不是？哎，黄土地埋了，入土为安，英魂，是吧？烈士的骨骸化成黄土，所以啊，土性啊是非常厚重的，是吧？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啊，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所以土啊它是非常厚重的，是吧？有人说你好，有人说你坏啊，你只要厚德载物，六十耳顺，好话坏话都能听得进去，是吧？别人评价是别人的啊，人摸着良心做事是不后悔的，是不是？哎，那么脾，它对肺的影响我讲过了。小孩的免疫力决定于，取决于，就是他后天的饮食、起居加运动。听到这儿啊，我们好多听众朋友啊，好像似曾耳闻，怎么有点熟悉了呢？没错啊，我们煮元气的时候，锅汤的升清降浊和人体当中的脾主升胃主降和大自然界当中的清气上升浊阴下降，它都是完全的协调统一的，是不是？所以养生啊是要讲道理，是要讲科学啊，养生千万不要迷信科学。那么脾脏它出现问题了，人会得哪些方面的疾病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庚金救肺，救肺养脾，它能防能够预防哪些方面的疾病呢？很多种啊，你像贫血，胖子变瘦，瘦子长肉，你像湿疹，是吧？这都是归脾所主管的病症。还有一个最为重大的病症啊，甚至被称为是现在医学难题啊，中医西医打架打了200多年，是不是？结果呢啊，中医治得好，西医一辈子也治不好的病，糖尿病。核心问题都在这脾上，是不是？哎，糖尿病的病因我们给大家总结过，是吧？原来是三条啊，有了高科技，有了现代化，变成四条，是吧？哎，第一条就是饮食不节啊，饮食不节制。 你吃的太多了，穷人乍富啊，舔胸叠肚，天天鸡腿儿，顿顿红烧肉排骨，你不把自己吃出糖尿病来，那你是体现不出来，是吧？现在优越的生活环境。所以什么叫富贵病啊？富贵病不是社会富贵，哈哈，而恰恰是什么呢？穷人乍富的标志。所以说你现在到国外去，是吧？那个有钱人，是吧？富人，人家打什么网球啊、棒球啊、骑马呀、游泳啊、高尔夫球啊，哎，这人都健康，是吧？你反过来呢，这个吃披萨、吃炸鸡腿儿，吃的体重都200多斤往上、300多斤的，门都进不去的，在国外那都是穷人，都是富贵病，吃出心梗、糖尿病，靠吃国家低保，对不对？所以咱们国家现在是发展中国家，啊，刚刚摘掉贫穷的帽子，啊，叫穷人乍富，所以这个阶段也是富贵病的高发期。那怎么办？光人富了不行，你思想得富足，啊，建立正确的生活饮食的观念，这是糖尿病的第一大原因。第二大原因叫什么？哎，叫防劳过度。防不讲，咱们讲劳，劳累过度啊，老爷子要把孙子上大学娶媳妇的钱都要赚出来啊，那就拼了老命吧。所以挣钱不要命，干活不要命，糖尿病你不得谁得啊？劳伤脾，益也可以伤脾，所以对脾的养生的最好的就是劳逸结合啊，人不能累着，还更不能太闲着。哎，这说的是防劳。糖尿病第三大原因，也是占了现今社会糖尿病一半的原因，情志啊，情志造糖尿病，压力，思想压力，思虑过多，是吧？先得抑郁症，后得糖尿病啊，现在的人都不占少数。先是心理性疾病，后是功能性疾病，再后来气质啊，糖尿病出现并发症。这是糖尿病啊近代的传统的三大原因。第四大原因，药源性糖尿病。没事就挂滴流，葡萄糖打多的，是不是啊？没有糖尿病也乱吃糖尿病保健品，结果里边掺了降糖药，是不是啊？药物依赖性糖尿病。所以药啊不是什么好东西。前段时间看那个东方卫视是吧，小说，哎你看看人家那讲的在美国的生活是吧，哎，你看美国人用药很慎重啊，不是非常轻易的就用抗生素的，是吧？所以现代医学界是吧，咱们当医生的也流传这么一句话是吧，我估计就是在美国传过来的，哈哈。什么话呢？就是害你没商量啊，给你用好药，是吧？那但是现在好多人不懂啊，到医院一张嘴，咱不差钱啊，大夫给咱们用好药，用好药。药的发明发展的速度没有病发明发展的速度，那人得的就是不治之症。所以啊，越好的药给你治完了，别的药就救不了你的命啊。所以老张罗着让大夫给你用好药的人，就等于把自己逼向绝路，就等于培养自己得无药可救的病，是不是？所以一些传统的常见的抗生素为什么淘汰那么快呀？啊，就是乱用抗生素的结果。咱们今天呢不是为了讲糖尿病，哎，就是让大家知道脾啊，脾脏在糖尿病发病当中的重要地位，是吧？所以脾为肺之母啊，培土生金啊，培土生金啊，所以防富贵病 啊，就是来养护人们的肺脏的速降的能力。我有一个亲属啊，70多了，北京的啊，北京人。我早十几年就搞保健品啊，推荐他用啊，我这人是这样的啊，有些人说我抠门，你怎么说都成。他说那你有保健品你给我吧，是吧？我说我可以给你，是吧？但是啊，保健品你得明白了你用啊，白吃的，说我这保健品都是人送的，管啥我也不知道，我白吃的，白吃的好不了病，是吧？所以说我送了他点啊，吃了一段时间，因为人家有医院的医保卡，是吧？打针吃药都报销，他一看这保健品不报销，亲属送的吃，自己花钱，人家不吃了。一个小感冒到医院，肺内感染。因为肺内感染，是吧？打针多了，肾功能不全，是吧？急性尿毒症，后来就下了病危通知了，是吧？给我打电话，是吧？让我想个急救的方，是吧？我说实在没方，啊，住院了，听大夫的，是吧？结果上了气管切开，又呼吸机，啊，又考虑肾的这个透析。结果折腾不到一个月，是吧？八宝山了，很痛惜啊，啊，很痛惜啊。所以呀，你看，这亲属有的你帮都帮不了，怎么办？这就是代沟，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常讲叫天下有缘人？养生方法多了是了，保健品更多了去了。不是哪一样都能好你的病的，不是哪个方法都能让你健康长寿，是吧？所以师父领进门啊，修仙在个人。有方法，有保健品，你得有你的选择的尺度，使用的系统方案。所以养生不是靠别人强拉着你去保健啊，一定要靠你自己的甄别啊，甄别啊。所以天下有缘人这个缘字就是告诉你，你明白了你用，你用了你好，你胡了八都的，包括你有儿女富贵病的，老人富贵病，你别逼着他用。养生是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啊，这是脾脏和糖尿病之间的关系。那么五脏之生，我们知道了，脾生肺，也叫土生金，讲了糖尿病、富贵病，它和脾脏的关联。那么肺生什么呢？肺五行属金，主人一身之皮毛，然后金可以生水，肾脏五行属水。你看中医这里边的文化特别特别的有趣儿。肺主皮毛，已经是最外边一层了。一想到毛发，我们想到它很纤细呀，是不是？肺为娇脏，五脏之华盖，肺很娇嫩呐。但是就是这么样一个啊，纤弱娇嫩的母亲，他儿子是谁？了不得啊，了不得啊！主人一身之阴啊，又主人一身之阳，是不是？什么叫寒门出学子啊？你看历朝历代的这个什么丞相啊、武将啊，是吧？很少纨绔子弟，都是寒门学子，是不是？哎，可能比较贫穷，比较落魄，后来经过奋斗独挡一面，成就历史啊，了不得。所以这就是人体的阴阳的变化，阴极则阳生，阳极则阴生，是吧？赫者轻如鸿毛，赫者重如泰山。所以呀，金可生水， 肺可生肾，这里边就是阴阳变化的奥妙，是吧？肾它主人一身之阴阳，主骨生髓，骨头是人体最坚硬的组织，髓呢又是人体内最密固的组织，是不是啊？骨头包而髓，髓滋养着骨头，你看它和皮毛之间居然是母子相连。 以下是广告时间。 世间杂食，独爱纯粹，食之有据，味之有缘。博医品质三十级养生粥膳，一份心意好粥。在三十级，每一种食材的找寻都是一次食旅，走遍每一个深山幽谷，只为你寻找最原始的真味，回归食物的初相，追溯味道的故乡，只为带给你曾经美味的香气与回忆。三十级细致匠心，只愿食者无忧。三十级养生周善。 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因为这天儿很热，是不是啊？很多朋友了解我啊，我这人不喜欢吹空调，是吧？我怕得那个空调病，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呢，坐在这儿啊，是一壶清茶，是不是啊？这个汗如指沾，是吧？啊，有时候呢还得扇扇这个蒲扇，是吧？所以，咱们下三月，庚金救肺之法，冬病夏治的化龙点睛之笔啊，咱们这个养生工作，咱们就处在一个漫谈的阶段，是吧？不要这个摆事实讲道理，是吧？咄咄逼人，不要，哎，漫谈啊。其实养生啊，它就是一种休闲啊。你看，在几十年前啊，你跟人谈养生，没人理你啊，为什么呢？饭吃不饱，衣还穿不暖，缺医少药的时代，人能活着就不错了，还什么保健呢？是吧？所以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当他的医疗保健事业上升到一个水平的时候，哎，一定有他的经济条件、物质条件来做基础的啊，所以养生保健产业在咱们中国，在咱们这些发展中的国家，它应该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啊，新兴的产业，因为人们刚刚实现温饱，是吧？尚未全面小康，是吧？所以说呢，哎，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哎，他就追求生命的质量，是不是啊？甚至追求长寿，哎，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对养生、保健、文化的普及，是吧？产品的选择和认知，哎，都需要有科学性，啊，而且要逐步的完善，啊，逐步的完善。那么最近呢，咱们给大家讲这个庚金救肺之法，说到了第三重啊，五脏相生啊，肺脏呢属金，它是来生肾脏之水。那么肾是管什么的呢？啊，肾这个脏腑系统大家注意了，肾和膀胱相表里，肾和膀胱相表里，是吧？哎，到这时候呢，很多人就想到一个问题啊，说这个肾呢，膀胱，那还有一个呀，还有一个脏腑，这个前列腺算哪个衙门口的？是不是啊？经常有人为了这个病要手术开刀，要打针消炎，是吧？其实呢，这些治疗啊，都是什么呢？舍本逐末啊，舍本逐末。什么是本呢？树的干，树干就是本。什么是末呀？ 树叶、树枝儿，这个叫木。所以哪个重要啊？啊，这个大家呢一定要搞清楚啊。前列腺这个零件它算不上脏腑啊，它只是一个小喽啰，哈哈，小喽啰啊。所以在这儿呢，咱们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肾它的脏腑系统啊，以及呢它和人体的血压呀、睡眠呐、排尿啊、肾主骨生髓、主髓纳气，一脏是这一对肾脏，一腑指的是这一膀胱，两条经络足少阴肾经、足太阳膀胱经，一窍肾开窍于耳，肾开窍于二阴，一体呢这肾管子就宽了，主骨生髓呀，主髓纳气。所以说呀，可见呢这个肾脏在人体当中啊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黄帝内经当中说十二关，把这肾脏呢叫做人体的坐将之官，是吧？什么叫坐将之官呢？我们翻这个新华字典你翻不着，是吧？你得翻康熙字典，你得看翻这个说文解字一翻，哦，明白了，坐将，坐将变戏法的，是不是啊？肾脏是变戏法的，那人的骨头人的髓那都是幻象了，非也。所以坐将之官是变戏法的，可以无中生有，变戏法的它是骗人的，但人的肾它是不骗人的。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在现今社会，什么东西可以没有变为有啊？发明家、科学家、创造者，是不是？所以呀，解释《黄帝内经》，肾，人体坐将之官。那么解释来解释去，肾是什么呢？是科学家，是发明家，是创造者，是吧？那这个膀胱呢，周腑之官，是干什么的呢？哦，是管理水道的，啊，水运大都督，是不是？哎，所以大家把它认识明确。咱们今天呢讲这个肾脏的脏腑系统，不是为了讲冬三月肾养生，哎，所以说呢咱们就重点有别。咱们今天重点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庚金救肺法第三重，说脏腑之生，肺可以生肾。所以老年人的肺脏好不好，老年人生活好不好，看谁，是吧？我们经常听这个老邻居啊、老街坊啊啊聊天儿，啊，说那老张太太、老李头，是吧？哎呦，有福气，是吧？那儿女啊给买的小洋楼，是吧？啊，一到周末就家里来玩，放了假还领着出去旅游。哎呦，这老头老太太享福哦，是不是？所以人到老年，你想没享福气，你还靠自己奋斗吗？那不成啊，那不成，靠儿女之孝心啊，靠儿女之孝心。所以这叫什么？这叫社会人伦，知道不是？哎，人伦既是五脏的生克。所以人到老了，你那肺脏好不好，冬天感不感冒，夏天咳不咳嗽，开春哮不哮喘，平时皮肤过不过敏，这谁说了算？肺说了算。但肺已老矣，是吧？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啊？啊，我们的肺脏老了，他的儿女能不能养老啊？所以老年人的半条命，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 这到了危急时刻能不能救得好，是吧？能不能治得好，能不能救得活，就得看他的儿子，看这个肾和膀胱的能耐。所以呀，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这样的病，好多人不当成病。什么毛病？一打喷嚏就尿裤子，一咳嗽就尿裤子，甚至有些刚到更年期的老太太，听相声，听二人转，听人讲笑话，一乐噗呲，哎呦不行，我得回家，怎么的？尿裤子了。也说起来都让人笑话。其实啊，这可不是单让人笑话的小事，这都是肾精不顾的大事。所以这样的人，肺气不能敛，肾精不能藏，所以防微杜渐呐，把这小毛病看出大问题，看出核心根源问题的现象，我把它叫半条命。从素质上来讲，血压高压低于100，低压低过60，这叫半条命；高压超过180，低压超过120，这叫高血压萎象，要住院抢救。所以半条命养生，你就得拿出半条命养生的力度来。所以老年人养人的肺就是在固肾，反之呢，老年肺病难愈一定要补肾。补肾吃什么最好啊？我一说补肾，不少人就想到了羊腰子、狗腰子、猪腰子，说吃什么补什么，对不对啊？对一半，对一半啊，对一半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有对有错，是吧？我给大家讲过五脏养生，春不食肝，是吧？我们吃这些动物的内脏确实有补益的作用，但不宜多食，而且到了季节当令的时候不能吃。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冬不食肾，长夏不食脾，是不是？你看民间有个糖尿病的方子，说把那连体啊，搁小火啊、瓦片啊，把它焙糊了，把它焙熟了，挨成面，是吧？用温水冲服治糖尿病，这方好不好？好，不错。但是长夏时节这季节不能吃，为什么？因为会伤了脏腑之气啊，你那脾的死气会伤了你的脾啊，所以春不食肝的道理，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异曲同工之妙。那么刚才我说了，它对一半也不对，那另外一半不对是什么道理呢？就是告诉大家呀，养生没有捷径。所以有人问我说，徐老师有没有花钱少又不费事的养生长寿的方法？我说没有，是吧？你想健康快乐的活着，你就得遵循天地自然的养生之道。所以养生啊，它是种善因得善果，是不是？那你种恶因呢，你胡吃海造就得糖尿病，你天天忧虑就得抑郁症。所以天底下没有解万病的药，只有通万病的理。所以呀，开篇综述我告诉大家了，我说人得病谁的错，都是自作自受惹的祸。那么人想好病，人想健康怎么办？哎，人就得耐得住寂寞，你就得知道生活当中的，是吧？春夏秋冬，夜卧早起，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你就得经历人世间的这些坎坷，是吧？坎坷是来锻炼人的，坎坷呢，有时候也能毁掉人。所以人想长寿，需小劳的道理就在这儿，是吧？孙猴子啊，猪八戒、唐僧、沙和尚啊，人这是到西天取经，历经99-81难得了真经了，这是个美好的神话故事。而其间呢，它也是一个预言啊。预言是什么？预言就是小故事大道理。 这是告诉人们呢，幸福啊不是望着天边掉馅饼，是吧？所以每个人的幸福都是靠自己耕耘而来的。告诉了大家得病的道理，又给大家讲解了防病的方法。那保健品是什么？保健品就是个拐棍儿，是不是？哎，吃保健品就是个促进的作用。保健品它的保健功能就只能达到国家审批的那个作用，是吧？那为什么有的人吃保健品效果却特别的好呢？不是说你吃的保健品中奖了，含量足，那都得按照国家企业标准，它一个含量，对不对？哎，那为什么你吃起作用？就是因为你改错改得好。同样是一把枪，你放到神枪手里头，百不穿杨，百发百中，是不是？你放到一个刚学的呢，那就脱靶了，是不是？所以保健品也好，药物也好，它就跟那个手术医生手里边那手术刀一样，那刀能自己开吗？它不能。医生的水平高，手术成功率就高。养生你遵循自然规律，你得的健康就多。反之呢，是吧？你再好的刀，你往，是不是啊？石头上，你往那个什么的钢板上拉，那它也得破了印。所以保健品呢，不是护身符，啊，保健品就是养生长寿的一个拐棍儿，就是农民耕田的镰刀和锄头，我们把它叫健康的武器，是吧？所以老年人肺病必要补肾。小孩的呼吸系统疾病必要调脾，这是庚金救肺法当中五脏生克当中生的道理。那么五行既有生就有克，克是什么呢？是不是？是不是封建迷信上说的这俩人命相不合相克不能结婚呢？不是的，其实有时候克不见得是坏事，克适当的克是有条件的制约，是吧？就像哲学上讲，世界上没有完全的自由，只有相对的自由。这个相对就是制约，那就是制约。那么肺脏五行属金，金可克木，金可克木，是不是？反过来呢，火肉可以克金。 以下是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快报，有品质的健康生活从一碗粥上开始。今天是7月20日，初伏第四天，我们为您推荐山药红萝卜粥。山药兼具食物与药材两种功能，是益气之佳品，入肺肾脾经，具有补肾止咳、益气养阴的功效。红萝卜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粗纤维、各种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它不仅营养全面，也具有很好的药用价值，具有健脾化湿、补中益气、安胃肠、养心脏的保健作用。今日初伏第四天，适宜山药红萝卜粥。品质生活粥膳系列，好粥到，好粥到。 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肺脏和肾脏之间的关联，告诉大家，肾为肺之子，老年人尤其是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肺纤维化，总而言之啊，久病在身的老肺病，固肾是关键啊，固肾是关键。那么肾精的填固是不是吃点补肾药就补进去了呢？非也。这大家伙一定要明确啊。人的肾精啊属于先天之本，是吧？久病劳伤，后天失养，先天不足，这都是肾精耗损的原因。那么是不是天下的补肾的药你一吃 把肾精就补足了呢？非也。先天之本呢，很难得到补充，一定要通过后天的调养。那后天的调养是什么呢？哎，睡觉、走路、吃饭。说这三样不是元气三宝吗？没错，培固元气就是补充肾精。我说元气啊，是父母藏于任督二脉之间，五脏啊为儿女各司其职，靠元气来滋养，反过来五脏的运化又能对元气进行培固与有效的补充，是吧？那么在五脏皆兄弟当中，人的这个肾脏，哎，我们把它叫五脏之长兄。这个心脏，我们把它叫五脏之君主，是不是？所以呀，培固元气，养好了吃饭、走路和睡眠，元气培固了，就是在补肾。元气培固了，就好比一个国家富足了，就是在养他的君主，是不是？所以啊，中医说君明，这个君说的就是心脏，君明则五脏安，肾固则五脏强。其道理就是告诉大家，养生无外乎就是养两个基础，一个就是身体的物质基础，就是元气和肾精，一个就是人的什么呢？精神基础。而这精神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人的情志和心情，是不是？这是庚金救肺之法第三成啊，五脏相生，肺可生肾，久治不愈的肺病，老年人必要补肾，青少年必要健脾。哎，这也合了什么呢？中国人啊，伦理道德当中啊，孝悌当中，30年前望父敬子，30年后望子敬父，哎，这样的传承和道理。那今天呢，咱们就要说一说庚金救肺法的第四重，说一说这个克。更具体的讲，就是五脏之间的有效的制约，它对身体健康有着诊让的作用。我们先说的是火克金，火克金，是吧？什么叫火克金呢？是吧？有人说真金不怕火炼吗？是吧？怎么还有火克金之说呀？所以说到这儿呢，我得给大家解释解释啊，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真金到底怕不怕火炼呢？是吧？怕啊，火克金嘛，是不是啊？如果真金真的不怕火炼啊，那么金镯子、金戒指、金链子，它是拿什么打造的？它先得用火把金子化成金水，而后倒到相应的模子里头，哎，这就出了金银首饰了，对不对？哎，那金真金不怕火炼这句成语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到银楼、到金铺，哎，你一去你就看明白了，是吧？啊，验证这个金子是真的是假的，有没有掺杂实假，拿什么？哎，就拿那个是乙炔，是不是啊？拿高温烧。你看那个金子，它平时是黄的，越烧越红啊。哎，越烧越红，所以这里边真金不怕火炼是啥意思？ 就是真的金子在烈火的锤炼当中，它是又红又透的颜色。反之呢，那虚假广告里边卖的100多块钱的金镯子金戒指，你拿那个乙炔烈焰这么一炼，完了越烧越黑，越烧越黑啊。甚至你金子里边掺了杂质，掺了衣，掺了这些其他的金属，是吧，也是越烧越黑。所以告诉大家，真金不怕火炼的道理是什么，就是金子在烈焰下越炼越红，是不是啊？而其他的金属就一炼就黑了，是不是啊？哎，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用此高温可以锤炼出金子当中的杂质啊，杂质。那么说这个干什么？哎，就告诉大家啊，火克金，火可以把金子融化，同样通过烈火的考验可以知道这个金属的贵贱有别啊，贵贱有别。那说完了这个五行，我们来说五脏，说说五脏当中的火克金。谁是火呀？心脏五行属火，主人一身之血脉。肺脏五行属金，主人一身的皮毛，是吧？那么这个皮毛和这个血脉有什么关系？这个皮毛啊，是血脉的衣裳，这个皮毛啊，是血脉的包裹，这个皮毛啊，又是血脉的盾牌，是不是？我们这个炎热的夏季啊，常见到一种病，是吧？就是白眼珠充血啊。有的老哥不懂，哎呀，我眼底出血了。我说你还能看见人吗？能看着。我说那你怎么知道你眼底出血的？在医院检查了吗？没有，我一照镜子我眼睛红了。我说错了，这个不叫眼底出血，这个病的名字叫球结膜充血，就是火克金的病，心火扰肺，白眼珠充血红肿，这就是火克金的病。什么道理啊？哎，你看我讲了，心主血脉，天气炎热，人呢心情急躁的时候，血脉加速运行啊，加速运行，在加速运行的时候就会导致末梢的循环破裂了，出血了。换而言之来讲，就像那大胖子偏要穿个小衣服，一使劲儿把衣服挣裂了，是不是？哎，血行经络之外啊，血行经络之外。所以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季，心情急躁，过食辛辣，彻夜不眠，轻则你是皮肤骨疖子，是不是啊？重则老年人球结膜充血，这就是火克金的病，这是病，是不是？那么还有呢啊，我们在夏季还见过有那个风湿类风湿不出汗的，是不是？你别说三伏天了，到汗蒸馆他都蒸不出来汗，说这样的人毛孔闭塞，是吧？就说明他的血脉末梢循环极其的障碍，是不是？那这样的人是什么呢？就是火力不足，心火呀不能来暖这个肺的阳气，所以他就不出汗。所以这样的人一定要做庚金救肺之法，甚至可以选人参。这大伙儿你要记住了啊，夏天吃人参是最不上火的。为什么？是吧？因为毛孔能开能出汗。所以低血压的不出汗的，哎，夏天吃点补阳气的东西，把汗毛孔打开，正好应了冬病夏治的时节。是不是？哎。那么火克金就是心火对肺金的一个制约， 这个道理就是血脉滋养着皮毛，血脉足，皮毛润泽。邵老师，你像那个奥运会上啊，国际锦标赛上，是吧？为什么我们东方人就跑不过人家那个黑人，甚至游泳就游不过人家身上长毛多的人？其实这很自然。为什么？你的肺脏不好。说这怎么话说呀？啊，我们人皮肤黄的就没有人的皮肤毛多的和那黑皮肤的肺脏好？没错啊，肺主皮毛，你不信你测测肺活量它都不一样。所以皮好肺就好，毛多肺就好。哎，这都是内脏和五体之间的关联，是不是？反过来呢，这火要是盛了，这毛就要出问题，是不是？就会生皮肤的火疖子疙瘩。所以那个外国人他叫天天洗澡，为啥呀？哎，他得把这个肺宣开。你说我中国人，别说身上毛少，胡子都少，我还天天泡澡，早晚得肺结核、肺气肿。为什么？你那个血脉没那么强盛，皮毛也没有那么厚成，你老那么泡，完了，是不是伤了肺气？你包括那黑人不怕晒，你整个白人晒多了得皮肤癌，是不是？这都是先天的优势，哈哈，这都是先天的优势。那么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肺心病，肺心病是肺脏有病导致心衰。那么还有一种病叫心源性哮喘，是心脏病导致呼吸衰竭，是不是？心衰导致心火不能养肺，是不是？就好比你放风筝，这个风筝线是来约束风筝的，就叫克，叫制约。你这个线太细，风筝太大了，风又太大了，夸哧把这风筝线就蹬折了。你说这风筝怎么着了？有的朋友说飞喽，是飞了，拖了线着风筝能飞多远？飞完了早晚得掉地下，是不是？所以五脏之间的平衡对生命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那么庚金救肺之法对心衰的病人来讲，表面上是救肺，而实质上呢就是来排肺的淤毒，是吧？进而呢来平衡心脏。所以心衰的人做庚金救肺之法，对缓解心源性哮喘、心衰的下肢浮肿，这种养生保健也是起作用的。那么心衰的人在庚金救肺之法的时候，养心血啊，润肺气。那这里给大家讲的是火克金，这个克叫制约。那是不是克的越严重越好呢？非也，是吧？制约的过了头就成病了。你就像那个孩子，大人老不管，那孩子多动症。那个孩子如果被家长管得太严，压抑得太久，麻烦了，抑郁症，是不是啊？所以抑郁症和多动症是两个相对的疾病啊，那是吃药能好的吗？啊，不是的，是家庭环境创造孩子的健康的心理啊。所以好多抗精神抑郁类的药，是吧？包括治多动症类的药物，它都是一个辅助，是吧？都是一个辅助，都是一个化学的抑制。而真正的心理健康是药物不能解决的，而是一个生活环境，是吧？心理环境所能解决的啊，这一点希望大家明确。说完这个之后啊，咱们给大家说什么呢？这说了是火克金，那金克谁啊？金克木啊，啊，金克木啊。木是谁？木是肝脏啊，是吧？ 肝硬化的人是吧，为什么会产生痰湿，久而哮喘肺心病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腹水，是吧，肺主的是收敛，肝主的是调达，是吧，这是什么呢，金木之间的生克关系。所以五脏调节不是简单的我到了哪个季节我就关管这一个脏器就得了，就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那不是养生。养生一定要辨证，虚则补之，指的是脏腑气机不足，我们要在它当令的时节予以补充，实则泻之。我一说实则泻之，好多人就认为吃饱了饭就得吃泻药去跑肚拉稀，不是，不是的啊，这个实不是吃饱了，这个实指的是病邪啊，病邪是吧，病邪过于强盛就是实，所以实可能叫发烧，实可能就淤血。那这个泻之，一说泻之好多人就认为吃跑肚拉稀的药，非也，这个泻之就是来进行疏导。中医治病是吧，和农民呢应农时，它都是在创造时间。那这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阴阳嘛，对不对，时间就是阴阳嘛。哎，所以啊刚才说了一个土地的寒凉啊，那土地为什么会凉啊，哦，跟去年的水湿有关啊。那湿从哪儿来的，你看那女同志过于肥胖的她不容易生孩子，什么原因呢，痰湿重。西医学研究说什么，说女同志过于肥胖，雌激素过高亢进的她不排卵，是不是，哎，这就跟 土地当中湿气过剩有关，是吧。所以你看咱们借天时说人身体上的症状疾病，宫寒不孕的怎么办，哦，宫寒不孕的要暖宫，怎么暖呢，扣薄膜试管婴儿啊。那水湿过剩是吧，这落洼地儿种不了庄稼怎么办呢，哎，他就得改良土壤，要不你种水田吧，是不是，那人不能种水田，人怎么办呢，化湿，防富贵病防糖尿病，是不是，哎，你比如说我们吃的大山楂丸啊，这是健脾化湿的。你再比如我们适当的增加运动，通过平衡人体的阴阳来调节体内的内分泌，哎，这都是通过养生的方法，通过生活行为调理的方法，而不是单纯的激素所能解决的问题啊。